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打个电话给好朋友，聊聊彼此最近的感情生活吧。我是王菲。

我最爱最深处的秘密，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